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王杰演唱的《失温》，郑中基带出的《像一首歌》，田震演唱的《你是否和我一样》。 你置身事外像个路人，从不过问，让感觉慢慢变冷。你放肆的灵魂要往哪里飞奔？我置身事外像个路人，无法过问，我的心已经失温。这段全世界无限的可能，只是思念的折腾。你变得好陌生，也变得好冷，爱不再完整。就当我们从来没爱过，就当我们谁也没有错，各自收回承诺，不计较从今后爱情有。就当我们从来没爱过，就当我们谁也没有错，也许放手以后再见面还能像朋友一样问候。折腾，你变得好陌生，也变得好冷，爱不再完整。就当我们从来没爱过，就当我们谁也没有错，各自收回承诺，不计较从今后爱情让它自由。就当我们从来没爱过，谁也没有错，也许放手以后再见面还能像朋友一样温柔。其中的好坏我全都上了锁，看清楚爱情真貌，我得到解脱。就当我们从来没爱过，就当我们谁也没有错，各自收回承诺，不计较从今后爱情让它自由。就当我们从来没爱过，就当我们谁也没有错，也许放手以后再见面还能相逢。 扇窗送走冷清的寂寞，清静午后的阳光洒在心房，像一首歌藏在岁月的角落， 然发现你就清醒的过往，曾经我们都喜欢，曾经浪漫到天亮，一首往日的老歌，一段温馨和感伤。你我就像随风飘进岁月飞扬的旋律，我有我的远方，你有你的足迹，紧紧抱着阳光，慢慢融化冰封的记忆，在歌声之中深深想着你。藏在岁月的角落，偶然发现你就清醒的过往，曾经我们都喜欢，曾经浪漫到天亮，一首往日的老歌，一段温馨和感伤。我就像随风飘进岁月飞扬的旋律，我有我的远方，你有你的足迹，紧紧抱着阳光，慢慢融化冰封的记忆，在歌声之中深深想着你。你我就像随风飘进岁月飞扬的旋律，有我的远方，你有你的足迹，紧紧抱着阳光，慢慢融化冰封的记忆，在歌声之中深深想着你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王芷蕾演唱的《这个世界》，陈振东带出的《嘿嘿嘿》，那英演唱的《再会不再见》。 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恨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就走破这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， 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

吹，我是在梦中，他的呼吸，我的伤悲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在梦中，他的温存，我的迷醉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我是在梦中，甜美是梦光辉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我是在梦中，他的呼吸，我的伤。 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抬起的眼看到高的天，自己为自己解围。 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孙楠演唱的《生生世世》，陈琳带出的《没有音乐的情歌》，庾澄庆演唱的《都是你》。 相聚相随的日子 拥有多少长夜，每次都在激情之后，总让我多一份忧。曾经走过漫漫长路，点点滴滴在心头，这次你要走，我无法挽留。从前你对我的执着已不再是承诺，让我孤独地站在街头，盼着你回首。从前你对我的温柔已冷却在心头，失去的爱让我伤多久。你说生生世世爱我，生生世世陪我，让我付出那么多，为何给我心痛，为何给我失落，让我被已不再是承诺，让我孤独地站在街头，盼着你回首。从前你对我的温柔已冷却在心头，失去的爱让我伤多久。 享受。 承诺都是主题歌，温柔中一场离合，也曾努力过想要点燃你和我已经冷却的一团火。

下面请您欣赏来自曹猛和黎瑞恩演唱的《你让我感动》，林隆炫和周慧敏带出的《留言》，林翠萍带出的《气在风雨中》。 我最喜欢你每天电话到早安，就算不说情话也觉得温暖。我最喜欢把自己交给你管，让爱情帮我改掉所有坏习惯，把自己放一边，什么事都先想到我，无微不至的温柔，你像最好的梦。我说愿意付出所有，实现你要的快乐，你说爱我就很享受。

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空虚也不难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，沉默像纸一样被我发现恨你苦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见了，看见了，一直到我看见，看见什么了？我眼中天变得很大很大很高很高，我看见了人世间的最后，看见一颗冰冷的心在熊熊燃烧。 回到你身旁，回这感觉多么棒。

在一起，没有梦就不能呼吸。梦中的你笑得那么甜甜蜜，没有你梦不再美丽。我的心和梦在一起，我和你在梦中相依，心中的情总是那么浓浓意，这份爱已经属于你。我的梦和你在一起，梦里都是甜言蜜语，不管狂风不管暴雨，也要和你相偎相依。我的梦和你在一起，我的心已经给了你，不管春天还是冬季，没有你梦不再美丽。我的梦和你在一起，没有梦就不能呼吸。梦中的你笑得那么甜甜蜜，没有你梦不再美丽。我的心和梦在一起，和你在梦中相依，心中的情总是那么浓浓的，这份爱已经属于你。我的梦和你在一起，梦里都是甜言蜜语，不管狂风不管暴雨，也要和你相偎相依。心已经给了你，不管春天还是冬季，没有你梦不再美丽，不再美丽。我的梦和你在一起，梦里都是甜言蜜语，不管狂风不管暴雨，也要和你相偎相依。我的梦和你在一起，我的心已经给了你，不管春天还是冬季，没有你梦不再美丽，不再美丽。没有你梦不再美丽，不再美丽。 今天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金婷演唱的《项链》。 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。